特别是到了东北，大小兴安岭那是常年积雪不化呀。您想想，有这样的自然条件，咱们能没有精彩纷呈的冰雪运动吗？除了东北华北这两大平原，咱们就必须得给您说说这新疆阿勒泰了。早在距今10000年以前，生活在新疆阿勒泰的人民就开始有了滑雪运动了。到现在，阿勒泰地区仍然保留着用松木和马腿毛手工制作滑雪板的传统。这种自制的毛皮滑雪板非常适用于越野滑雪和高山滑雪，属于典型的实用型滑雪板。古老而实用的滑雪运动经过上千年的变迁，奇迹般的在阿勒泰地区自发的延续下来了。通过对沿袭下来的古老滑雪的长期研究，国内外专家学者起草了阿勒泰宣言，并且在2006年12月15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发布中国新疆阿勒泰是人类滑雪最早的起源地。时隔9年之后，2015年1月18号中外专家在阿勒泰分别代表亚洲、欧洲、美洲三大地区共同宣读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2015年阿勒泰宣言，重申中国新疆阿勒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古老滑雪地域。您听听咱们中国的滑雪历史有多么悠久啊。可您要让我从10000年前给您说，那就有点太长了，咱们呢说点近的。您就拿这次24届冬奥会的主办城市北京来说，元代的时候就非常盛行一种雪上娱乐，叫做木马。说是叫木马，不是真的木头马，就是这么一块木板，把这木板啊踩在脚底下，不管是冰是雪，在上面一跑比骑马还快呢，所以叫做木马。这个东西有点类似于今天咱们玩的滑雪板。到了明朝，冰上运动那可就更盛行了。这个时候啊，不叫木马了，叫冰床。弄一个大床，上面啊能坐这么3-4个人，下边安上锹，一个人在前面拉，在冰面上这么一跑，那真是行冰如飞呀。您听我这么一说，您就猜出来了，这不就是大冰车吗？这个还真不是我瞎编，就在《燕京岁时记》里边有这样的记载，说积水潭常有好事者连10余床跑于冰上。您看这里边就说了，到冬天积水潭冻成了冰，有人呢拿着10好几个床连在一块儿在冰上跑，这个景象看着很壮观的。到了清朝，这滑冰可就是一项非常时尚的运动了。那个时候给这滑冰还有一个十分有趣味的名字，叫做冰嬉。哪个嬉呢？嬉戏的嬉，一个女字边，这边啊是一个办喜事的喜，顾名思义在冰上嬉戏呀。您想想，这清代的皇室贵族他们都是来自于东北，北京到了冬天河湖结冰，而且冰期啊非常的长，滑冰又有极大的观赏性，所以这冰嬉作为皇家冬季的重要娱乐项目那是不足为奇啊。这个冰嬉到底是起源于何时，现在啊已经没有确切的考证了。但是根据宋史李治的记载，宋朝的时候当时的皇帝在后院里头观花做冰嬉。到了明朝的时候，这个冰嬉啊更已经被列入了宫廷体育活动之一了。到了乾隆皇帝的时候，这个冰嬉还被定为国俗。这个也有出处，就在日下旧闻考里头有这样的记录，说太液池冬日表演冰嬉，习劳行赏以悦武士，而修国俗云。您看人说的多明白，就是说在北海的太液池上举行规模盛大的冰上活动，用这种方式来检阅八旗兵。不但如此， 乾隆皇帝为这个还制定了一个十分完备的机构，专门设了这么一个兵协处。这个兵协处就是冰上运动的统帅机构，长官叫做兵协大臣，专门进行冰上训练的兵种叫做冀勇兵协营。每年一到冬天，就选拔出1600名八旗兵丁，在这儿集中训练。除了这种军事化的训练之外，冰溪的主要项目那就是冰上蹴鞠了。这蹴鞠您都知道，这就是足球啊。冰上蹴鞠，拿咱们现在话说，那就是冰球。除了这个之外，再有那就是打滑踏了。哪三个字呢？打就是打球的打，滑呢是滑冰的滑，踏呢是鞭踏的踏，一个提手边加一个倒达的达。这个打滑踏怎么玩呢？让这个人呢从特制的冰山上往下滑。这个也有出处，在清朝同治年间，刑部员外郎陈康祺就写过这么一本书，叫《郎前祭文》。这个书里头啊，就有这么一段记载，说晋中东岳打滑踏，先汲水浇成冰山，高3-4丈，莹滑无比，使健勇者着带毛猪皮履，其滑更甚，从顶上一直挺立而下，以到地不服者为胜。这个要是拿咱们现代的项目比较，那就是清朝的高山速降。你看人家说了嘛，先拿水泼成一个冰山，多高呢？3-4丈高，那就是10来米啊，怎么也得有3层楼这么高吧。然后让人从上面往下滑，为了提高滑行的速度，下面还得垫这么一块带毛的猪皮。有人呢嫌这么玩不过瘾，还得站着从上往下滑，一直滑到坡底，看谁不倒。您要这么一说，那不就是现代的高山速降吗？只不过这个打滑踏呀是在冰面上，难度比在这雪面上更大。现在咱们故宫博物院还珍藏着一幅乾隆年间的冰溪图，上面啊详细的描绘了当时宫廷盛大的冰溪场面。据说清代每年腊八之后都要举行一次正式的表演和比赛，叫做冰溪大典。除了集体列队表演之外，最吸引眼球的那就是个人技能赛。您像什么金鸡独立、凤凰展翅、蜻蜓点水，这么说吧，这花样啊是层出不穷，一点也不亚于咱们今天看的花样滑冰。由于官方的大力推动，这个冰上运动在北京民间那是更受欢迎了。到了20世纪初，北京曾经流行过一种自制的冰鞋，叫做灵鞋。这鞋长什么样呢？找两块木板，上面钉上细铁条，然后把这两块木板啊绑在棉鞋底子上。说白了，这就是一双简易的冰鞋。穿着这个，老百姓就能在冰上如履平地了。每逢到了数九寒天，水面上一结冰，北京城里边喜欢滑冰的老百姓就汇集到护城河的冰面上，穿着自制的灵鞋展开滑冰比赛，那真是风驰电掣，争先恐后啊。据说有人曾经穿着这种自制的冰鞋，清早起来从朝阳门出发，顺着河道一路滑到通州，回来的时候手里头还得拖着一碗通州的酱豆腐。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别人，我这个呀已经在这儿跑一来回了，这都快成了冰上马拉松了。到了上世纪30年代，北京的冰场那是越来越多了。老北京的冰场就有什刹海、中南海、北海、陶然亭这好几处。在这几处冰场里边，开放时间最早的天然冰场那就是北海公园了。您看吧，一到冬天，冰面上红男绿女化妆竞走，是轻动一时啊。后来北海冰场每年还举办一次滑冰比赛和化妆滑冰表演大会， 当时这么多爱好滑冰的人里边，有一位老人是独领风骚。就见这位老人呢，身穿巴特鲁的大坎肩，下边一条肥腿大囊的免裆裤。您别看穿的土，只要老爷子一换上冰鞋，往冰面上这么一站，嘿，别提有多么精神了。光站着都这么精神，这老爷子要是换脚这么一蹬起来，简直就像在这冰面上飞似的。老爷子一边滑呀，还能一边表演各种动作。什么叫做朝天蹬？哪个叫做丹凤朝阳？什么苏秦背剑、童子拜观音、凤凰单展翅？动作娴熟，精彩纷呈啊！这些带有武术花样的动作，您慢说是在冰场上，就是在旱地上表演，那都有一定难度啊！看的这外国人呀，一个个是目瞪口呆。心里话说，这在我们国家滑冰都是年轻人才玩的呀，这中国老头感情比我们年轻人滑的都地道啊。有人还不服呢，要跟老爷子比试比试，旁边有明白的赶紧给拦住了。您跟他比滑冰，您也不打听打听他是谁？这老头他是谁呀？这位呀，就是鼎鼎大名的吴桐轩。想当初西太后活着的时候，每逢严冬腊月，就要组织一些会滑冰的小伙子在北海的太液池上滑冰嬉戏，供他欣赏。在专供他御用的冰鞋处30名小伙子当中，就属吴桐轩滑得最棒。这吴桐轩呢，自幼练过拳脚，他能把武术里的动作融合在滑冰里头，滑冰都滑出花来了。慈禧老佛爷看了他的表演，那都大加赞赏，提拔他当了领队了。您跟他比，您这不是自找倒霉吗？这外国人不信呢，非比不可，那比就比吧。换上冰鞋，他也下了场了。吴桐轩一看，心说：就您那两下子，还跟我面前那抖呢？来吧，你学学我这招。说着话，老爷子这么一蹬腿，唰，一下可就滑起来了，真是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啊！老头子银髯飘摆，这一滑起来，说不尽的道骨仙风。这儿正滑着呢，老爷子来了这么一招，叫做夜叉探海。就看老头把左腿往起这么一抬，身子往下这么一探，就跟那小燕衔泥似的，唰，这身子都快贴到冰面上了。外国人一看，嗨，这有什么呀？我也能来。说着话，学着吴桐轩的样子，也准备来个夜叉探海。可是他这左腿刚抬起一半来，来了一老太太钻被窝，日啪，摔得这个惨呐！吴桐轩兜了一圈回来，把这位扶起来，微微一笑，哈哈，我说先生，您这招叫什么呀？啊，老先生，您这招叫什么呀？啊，我这个呀，我这叫夜叉探海。那你这个呢？我这个呀，我这叫不知好歹。当然了，这个呀就是一笑话，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但是笑话归笑话，这背后它也向人们说明了一个问题。咱们中国冰雪运动的起步并不比外国人晚。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冰雪运动也从一项民间体育运动逐渐向国际性竞技化开始迈进了。您比如说速度滑冰，这就是中国最早跻身于世界前列的冬季体育项目之一。早在1959年第53届男子速滑世界锦标赛当中，咱们中国选手杨菊成就夺得了男子500米比赛的银牌。1963年世界速滑锦标赛在日本长野举行，咱们中国的王金玉打破了男子全能世界纪录，罗志焕打破了男子1500米的纪录，成为中国速滑项目的第一位世界冠军。您要想看看那个时候运动员是怎么训练生活的，我呀给您推荐一部老电影，叫做《冰上姐妹》。这个电影正是反映了 那个时期咱们中国冰雪运动员真实的生活写照。到了1980年，中国奥委会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办的第13届冬奥会，当时李梦华担任团长，何振良担任副团长，来自吉林省、黑龙江省和解放军的6名教练员和28名运动员参加了速度滑冰、花样滑冰、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和冬季两项5个大项的比赛。参加这次冬奥会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让咱们的五星红旗重新飘扬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当时咱们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冰雪运动装备可以说是十分的匮乏。当时有一家日本公司，这家公司主要生产的是滑雪设备，咱们运动员的装备就是这家公司提供的。因为人家专门生产滑雪设备，所以他们赞助的服装比较适合雪上项目，像参加冰上项目比赛的选手只能穿自己平时训练的服装。这代表团呢，给每位成员配了2件棉服，是一红一蓝。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时候呢，穿的就是这件蓝色的棉服。等拿的这个棉服，大家这么一试，哪儿都挺合适，但是看着呀，就是觉着不对劲。看来看去，终于有人说了，这衣服上怎么没有国徽和国旗呀？大家一瞧，哟，可不是吗？大家一分析啊，就是因为时间太仓促了。1979年11月，国际奥委会才恢复了咱们的合法席位，转过年来2月份，咱们就得参加冬奥会，这时间多紧迫呀。当时有人可就说了，咱们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上场的时候衣服上没有国徽那哪成啊？正在大家着急的时候，有一位明眼人就发现这蓝色棉服左胸口上有这么一塑料口袋，这个塑料口袋外边的塑料片是透明的。这位啊是急中生智，把这国徽拿过来往里这么一插，哎，整合适。大家呀赶紧的把这国徽都插在这个口袋里了，这才解决了这道难题。这国徽是有了，新的问题又来了。这开幕式有运动员入场仪式，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旗手举着自己国家的国旗，咱们也得有啊。可是让谁来当这个旗手呢？大家犯了难了。28名运动员那都是全国顶尖的健将啊，让谁当不让谁当啊。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选成绩最好的人。整个代表团里头谁成绩最好啊？那恐怕就得数赵伟昌了。赵伟昌连续11次夺得男子全国速度滑冰全能的冠军，26次打破全国纪录，他那可是当之无愧的代表团旗手啊。就在美国当地时间1980年2月13号下午2点半，第13届冬奥会的开幕式在美国普莱西德湖正式开始了。这个体育场啊，是拿赛马场临时改建的，当时这个体育场里头可以容纳30000多的观众。到了各代表团入场的环节了，引导员举着写着 China 字样的引导牌入场，赵伟昌高举着五星红旗是紧随其后，中国代表团身着着蓝色的棉服，穿着白色的棉靴，踏入了冬奥会的开幕式现场。当时中国代表团一入场，全场的观众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奥运会开幕式的上空。以这届冬奥会为起点，中国可就迈开了追赶世界的脚步。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3回，延庆区非遗项目评书冬奥系列作品总策划洪伟、高文周，策划刘满丽、阙占军，顾问李庆、于海宽，